韩林和李一博就分析当前形势的话题舒缓了一下紧张的神经。场上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已经载入比赛，邹远再次强势地冲了上去，面对当下的荣耀第一人，他也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枪响不断，两端的枪口不停地闪出着枪火，子弹横飞，在空气划过一道又一道透明的轨迹。邹远很主动，但周泽楷也不比他差。连续观摩了两场邹远的比赛，周泽楷细心找到了对付他的办法，比快比准。邹远的百花式打法需要连续的技能来堆砌场面，先前两个对手，一个战斗法师，一个剑客，同是近战职业，给了弹药专家这个中远程职业连续出手技能的空档，他们一上来就需要和邹远的百花式打法进行碰撞。周泽楷却未必，他的神枪手有不输甚至更优于弹药专家的射程，从一照面开始，周泽楷就让一枪穿云全力倾泻火力，根本不给邹远架起百花式打法的机会。两个角色虽是远程，但是看起来却像是两个纠缠在一起的近战职业，子弹是他们之间的纽带，他所划出的一道道痕迹将两个角色紧密地牵连在一起。已经没有人可以轻言后退，对攻对射，看谁预判更准，看谁操作更准。花凡自己的身上时不时就跳起血花，那是子弹飞入后在他肌肉里翻滚。一枪穿云似时不时就被花凡四锦这里丢来的各种效果的手雷掀得东倒西歪，两人都在用操作克服，这时候谁退让谁迟钝谁就会落后。枪声一直到某一个角色倒下这才停止。一枪穿云，最终站在场上的是一枪穿云，周泽楷到底赢得了这一场胜利，没有让邹远在他们轮回身上打出一个一挑三，不过他付出的代价可也不少。一枪穿云还有 59% 生命，消耗了 41%， 而繁花似锦在本场的生命也恰巧就是 41%， 两个角色消耗的生命竟然奇迹般的打成平手。邹远真的已经竭尽所能了，面对轮回的擂台场，他大概是常规赛里打得最好做得最出色的一个，绝对不能辜负邹远的努力。于峰带着这样的决心来到了场上，那个拼尽全力下去的家伙可是将百花核心位置托给了他，自己承载起了这份责任，在场上又怎么能做得比那家伙还差呢？那样的话有什么资格从他手里接管这份责任？ 来吧， 于峰在频道里叫着，落花狼藉，这个昔日的第一狂剑尘封了几年，在于峰来到百花后终于重归宝座，向如今的荣耀第一人狠狠地冲了上去。 59%的生命这都砍不掉，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百花的兄弟们？ 重剑葬花斩上，冒着一枪穿云送出的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的斩上。会赢吧？所有百花粉的心中期待前所未有的真实着，哪怕拦在他们面前的是周泽楷，是这个只要一上场所有人总会习惯性就会想着哎呀这下不行了的家伙。赢，要赢，一定会赢。几乎已经没有人注意两人交手的细节，大家所关注的都是这两个角色的生命，这就是竞争最诱人的部分。胜负就是胜负，一切都是为了胜负，在这种胜负悬于一线的时刻，已经没有人还有心思场上到底出现了多么华丽的技巧。生命，这是胜负最直观的东西，所以大家只是专心地关注着生命，两条象征着生命的血条的起伏就已经是这场对决最清晰最激烈的主角了。谁的血条下得更快，谁的血条下得更慢？一枪穿云，落花狼藉，观众们的眼神就在这两个部分闪来闪去， 偶有切制没有血条显示的其他画面特写时，观众都会揪起心来骂娘。直接转播也知道了最关键的时刻，开始任何画面都保证清晰显示两个角色的血条。 会赢吧？不会再输了吧？ 血条上一枪穿云的生命只有5%了，而落花狼藉此时还有32%，很强大的优势，但不到最后一刻，那悬着的心却始终无法放下。 快给我下去啊！ 百花粉心中只有一个声音。终于，众剑葬花旋风般的斩下，为这场对决做出了最终的裁断。 赢了！ 轮回的主场竟然爆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当然不是说连轮回粉丝都被打动。这只是现场的百花粉在落花狼藉终于斩杀一枪穿云的那一瞬间，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全力爆发出来了。这一瞬间，场外百花选手席上的选手们都疯了般的跳了起来，好像他们已经赢得了总冠军般的兴奋。他们赢了，在这样艰难的局面下，他们终于还是攻下了轮回的主场擂台。 那边怎么样了？ 有人立即关心起了呼啸战队那边的消息。这个问题一出，气氛立即又变得紧张起来。呼啸如果也赢下了擂台赛，那么百花还将处于落后。 呼啸那边 有人查起了消息，满了率先激动起来。 输了，呼啸擂台赛输给了微草。这么说我们现在一分领先，太好了。 百花选手和随队而来的粉丝都已经知道了呼啸那边的消息。呼啸擂台赛输掉，所以他们目前得3分，而百花两胜个人赛再拿下擂台赛取得了4分，终于是超过了呼啸战队。虽然比赛还没有彻底结束，但是从这一刻起，百花终于掌握了主动。他们不用再看别人脸色，只要足够努力，只要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里继续获胜，他们就将100%地拥有季后赛的资格。那种即便拼尽全力拿下了所有胜利，却也可以因为对方同样而被挤掉的挫败感终于完全消失了。百花现在可以真真正正不用理会旁人，集中注意力为了季后赛而拼搏了。 百花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为他们争取到了主动，现在已经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反观呼啸，在输掉对微草的擂台赛后，需要看别人状况来决定生死了。他们努力在最终回合战胜微草，也必须要他们的竞争对手输掉才行。 是的，最后一轮谁输掉团队赛，谁就将在此结束这个夏天。 只差一脚没能踏入，这个结果真是非常遗憾啊，但是没有办法，今天必然有一支队伍要来品尝这样的苦果，会是谁呢？301、百花还是呼啸？ 潘林这样子好像他已经在解说的不单纯是眼前这场比赛，而是三场一起似的。百花和呼啸的最终比赛结果也传到了星星和301的赛场上，陈果扳着指头算了算后，终于喜上眉梢。 进了，我们已经进入季后赛了。 陈果激动，现在终于是连1/1失误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星星100%要进入季后赛，要开始对总冠军的征程了。 啊，即使眼下所有比赛输掉也不要紧了吗？ 是的，但是大家还是要好好打啊。 那是当然，谁想带着失败进入季后赛呢？叶修说。 你不想，301可更不想。 魏琛说道。301是需要胜利来确保他们席位的，虽然他们拿下2场个人赛和擂台赛，可是团队赛若输，他们还是有被淘汰的危险。这常规赛的最后一仗，他们势必倾尽全力。 谁管他们啊，居然连赢了我们4分，这么大胆，必须要给他们一点教训，是不是小唐？ 必须的。 擂台赛输掉的唐柔正气鼓鼓地等着宣泄呢。 好，那么我们上吧，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来个振奋点的结束。 最好是那帮家伙因此淘汰，这样他们整个夏天都会做噩梦梦到我们。 好，去送噩梦给他们吧。 叶修挥手，星星团队赛即将上场的阵容起立。苏沐橙、方瑞、乔一帆、安文义，再加第六人唐柔，这正是星星常规赛里最常用到的阵容，将在这里为星星的常规赛画上一个句号。而301那边，队长洋葱在动员了一番全队后，出场选手也已经起身。洋葱、白树、高杰、李毅辉、孙明记，再加第六人钱文举，也正是他们下半赛季白树加入以后的主力阵容。正是靠着这套阵容，301咸鱼大翻身，现在成为一支向季后赛冲击的强大队伍。在常规赛的下半段，他们这套阵容一度击败过蓝雨、微草、霸图这一系列豪门，他们只是因为上半赛季稍有落后，所以在下半赛季冲击前八到最后才遇到这么一个激烈角逐的局面。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301队若是进入季后赛，他们或许就能走得更远。他们已经在常规赛里向大家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实力和豪强一较高下的。 赢下来！ 301队全队呐喊着，六位团队主力上场，单人赛事连拿4分，他们现在士气也正大顶点。